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刘备磕头谢亲，国老爷赶忙站起来给国太贺喜，贺喜国太今日在甘露寺得此乘龙佳婿。这乘龙佳婿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呀、啊，秦穆公有一个爱女叫弄玉，这姑娘啊会吹笙，这笙吹得太好听了，有金石之声。为此秦穆公给女儿修了这么一座台，叫凤台啊，让这位公主没事吃饱了喝足了就坐在这台上吹笙。一来二去这姑娘大了，也得找个人家呀。秦穆公和女儿这么一商量啊，这公主就说了，说您要给我找个丈夫可以，但是有个条件，我不论其长得好坏，首先一条，他得会吹笙，吹的还得比我好。这下麻烦了，在当时秦国呀，根本找不到这么一个吹笙吹得比弄玉还好的。秦穆公就告诉手下的大臣到处访寻呢，后来还真访着了，就在华山访着了一位艺人。这艺人不是艺术的艺，是奇异的异。此人姓萧名史，这人会吹箫。华山的百姓啊都特别爱听他吹箫，一吹起这箫来之后是百鸟和鸣啊。这位大臣就把这萧史给领到朝里来，一见秦穆公，穆公一看，哎呦，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呀、啊，和女儿的年龄也相当。一问他说你会不会吹笙啊，萧史说我不会吹笙，我就会吹箫。秦穆公一想，这不行，我女儿啊找丈夫要找一个会吹笙的，你呀、啊、算了吧，把萧史给打发走了。公主弄玉知道了，告诉他父亲您把他叫回来，让他吹吹我听一听，箫声一理呀、啊、道理是一样的。秦穆公又把萧史给找回来，让他呀坐在殿前这儿吹。萧史一吹这箫啊，哎呦可了不得了，吹的那对对白鹤飞舞，把所有的鸟全吹来了。这些鸟啊合着这箫声是百鸟齐鸣，都把这些文武大臣给吹傻了。当时公主弄玉是拍掌称快，姑娘啊告诉秦穆公说这萧史就是我的丈夫了，就这么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啊，这夫妻两个整天坐在这凤台上对着吹，这边吹笙那边吹箫，热闹极了。吹着吹着忽然有这么一天，借天上吹下一条龙来，又吹来了一只凤。这萧史啊就骑着这龙，公主弄玉跨着这个凤，夫妻双双上了天了。这是个传说，虽然是传说，可是从这儿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叫乘龙佳婿。今儿个在甘露寺这儿，乔国老给国太贺喜，说您呐得了一位乘龙佳婿，拿刘备啊就比作那位萧史了。老国太光胜的乐了， 吩咐人当时就在方丈室摆酒。在人家这庙里头，方丈室大吃大喝，连酒带菜，一劲儿直上烤鸭子，这行吗？也照样，鸡鸭鱼肉什么都有，形状相似，但是是豆制品，素的。酒呢，酒是真的呀。哎，佛爷也喝酒，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酒能通仙呐。老国太越喝越高兴，忽然间国太看见刘备身后的赵云了。哎呀，玄德，这是什么人呢？玄德赶忙把赵云叫过来，见过国太，见过孙权。老国太一听，哦，这就是长坂坡救幼主的赵云赵子龙啊，真是一位虎将哦。我这没去，有此虎将辅佐，焉能霸业不成？是啊，有这样的大将保着我姑爷刘备，我家姑爷刘备能不得天下吗？这老太太，您就光记着夸姑爷了，您旁边坐着的那儿子受得了吗？孙权心说，行了，我的娘，您别夸了，刘备成了霸业，那我干什么去啊？老太太这高兴，孙权这窝囊。国太当时给赵云赐座，让他坐下饮酒。赵云怎么能坐下呀？什么酒他也不能喝呀，他这保着驾呢，在这站一会儿啊，一会儿还得出去转悠转悠，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动静。赵云出来转了一圈，一下子让赵云发现了，他就觉得这配殿里啊隐藏着一股子杀气，影影绰绰的有刀尖在晃动。赵云心说，不好，有埋伏。他赶忙抽身回来了，伏在刘备的耳边说了几句话。刘备一听啊，唰脸上颜色有点变了，他赶忙站起来，在国太面前是撩衣跪倒。这刘备也真能拉下脸来，刚许了亲，他就给这丈母娘跪下了。国太一愣啊，哎，玄德，你这是何意？哎呀，国太，如果要杀我刘备，就明着把我杀了吧，不要暗害于我呀。国太一听啊，此话从何说起？国太，那配殿之中有伏兵。哎呦，这下可把老国太气坏了，这是谁办的事儿啊？好大的胆子，难道说吃了雄心豹胆了不成？刘玄德是我的姑爷，那就是我的儿女呀，杀害刘备就等于杀老身一样，这还了得？把刺客捆来见我。就他老人家这一句话，就把那位贾华给绑来了。这贾华才是个倒霉蛋儿，昨儿晚上天一黑就在这配殿那儿窝着，闷了一脑袋白毛汗，就等着孙权摔这杯，干等也没信儿，光听这屋碰杯。现在好，国太传令把他捆来了，他扑通往国太跟前一跪。吴国太就问孙权呢，这是怎么回事？仲谋，你给我说。孙权哪说得上来啊，他哪敢说呀，赶忙挺身立起，躬身一礼，母亲，孩儿不知，您问吕范吧。嗨，吕范差点把酒杯扔地下，心里说，主公，您别这么布啊，您布到我这儿，我怎么办呢？国太一看吕范吓得跪下了。国太，这我也不知道，可真的，我说贾华将军，你哪儿待不了，你怎么上这儿来藏着来了？贾华这气呀，心说你们这叫什么事啊？啊！贾华看了看孙权，又看了看吕范，心说你们这也太惨了，你们把我叫来的时候，你们呜了哇啦的一传令， 让我带领着精兵在这儿埋伏，现在当着老国太你们怎么都不承认了？好吗，这一盔子合着全扣我脑袋上了。现在国太问我让我怎么说呀，我说我来杀刘备。你为什么要杀刘备？我这是自发的，我撑的我呀，我自发的杀刘备干嘛？现在这刘备是国太的姑爷，这怎么办？我贾华呀一声不言语了，心说我认倒霉得了，您是杀是剐就等国太吩咐了。老国太气得直哆嗦，问了你这么半天你怎么不言语？他没法言语。国太一看这场面就全明白了，也不用再问，吩咐人来把刺客推出去斩首。贾华一听，哎，完了，你说这死的窝囊不窝囊？这个乔国老也明白了，知道这是孙权设的圈套，心里说，孙将军你不应该这么做呀。现在老国太一怒之下要斩贾华，这怎么办呢？乔国老一想，干脆这人情啊还是让玄德做吧。他看看刘备，递了个眼色，那意思快说个情吧，就你面子大呀。刘备就明白了，您看刘备干别的差点，这方面机灵着的呢，心领神会，马上过来施礼。哎呀，国太请您刀下留人，在甘露寺这刚刚结亲就杀大将，于亲不利呀，这本来是个大喜的事嘛。那么不管是谁安排的这刺客吧，也不应该杀了他。国太一听，哼，要不是玄德说情焉能饶恕，把刺客赶了出去。乱棍赶出啊，劈着啪嚓把这位贾华由打甘露寺里头给打跑了。贾华出的甘露寺带着他那些兵丁抱头鼠窜，这些兵丁一边跑一边埋怨，我说贾将军，以后咱办点俏事儿不行吗？您说咱们这招谁惹谁了？黑天半夜在这儿窝着了半宿，差点您把脑袋掉了，还别嘚嘚这事儿了。有令则行，他让你这么办你不办行吗？办完之后他又不承认，这就叫口大口小，干脆咱们家里忍着去得了。不说打跑了贾华呀，国太这酒也喝不下去了，他告诉孙权，你好好陪着玄德在这儿喝，我回去歇歇。国老一听国太要走，我也告辞。刘备和孙权送走了二老，回来接着喝。赵云这么一看呢，心说主公不宜在这儿多耽搁呀，还是少喝点吧，回馆驿吧。刘备也有点喝不下去了，心里头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既是高兴吧还有点烦躁。那不喝就不喝了吧，把酒杯这么一推，由孙权陪着刘备走到了院内。刘备一看眼前有一块大石，刘备心想，哎，自己漂泊半生直到现在也没个落足之地，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现在不是有个荆州吗？哎，那不是在那儿赖着呢吗？不为了这座荆州，自己能到人家南徐来吗？想到这儿，刘备一回身就把宝剑抽出来了。刘备心想，我给这石头来一宝剑，我要能把它砍开呀，就说明我还有希望回荆州，我要砍不开它呀，大概我这条命就交给人家东吴了。刘备想的这会儿把牙关一咬，抢步上前，举手一剑，擦楞楞楞，愣把这石头给砍了个大口子。孙权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孙权一看，哎，玄德公您这是何意啊？这个刘备哪能跟他说实话呀，他眼珠一转，哦，孙将军，想我刘备出世以来抱的志向不小啊，我想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重扶汉室，可是直到如今曹贼也未灭，我刚才赌了一卦，我这一剑砍下去，如果能把石头砍开， 是曹贼必灭，砍不开就没有希望了。哦，孙权看着刘备点了点头，心说你这话呀是假的，你赌一卦呀我也赌。孙权把肋下佩剑撤出来了。孙权心想，我也砍这石头一剑，如果能把这石头砍开，就说明这荆州我还能要回来，要砍不开呀，这希望就不大了。他举手一剑，嚓，也把这石头给砍了道大口子。刘备一瞧，哎，孙将军，您怎么给补了一剑呢？哈哈，玄德公，方才你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也早想灭曹，为国出奸，刚才我也赌了一卦，如果能把石头砍开，说明我江东也能灭曹。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好吗？这二位是表面一套心里一套啊，可把石头砍了俩大口子，从此这石头起名叫恨石啊。孙权陪着刘备来到甘露寺的门外，刘备站在这是举目远眺，哎呀呀，江南风光真美呀，远处青山青山叠翠，历时四剑卧石如虎，野草喷毫，黄花过膝，再看那浩瀚的长江，波浪拍天呐、啊！这真是天下第一江山也。哎，以后就在那儿立了一桶碑，天下第一江山，这碑现在还有呢。就在这功夫，只见远处江面飘来了一叶扁舟。嘿，这个小船在这江面上飘飘荡荡。刘备乐了，难怪人说呀，南人乘船，北人乘马。要讲使船得人南方人，要讲骑马那得是北方人。哎呦，刘备无意中说了这么句话，孙权有点不爱听了。什么？难道我们南人只会乘船不会骑马吗？一抬手，马来，旁边有人把马牵过来，孙权上了马，打马扬鞭飞奔了山下，一转眼的功夫把马盘回来了。他在马鞍桥上勒住缰绳，玄德公，请看，我们南方人也会乘马啊。刘备微笑着点了点头，把我的马带过来。刘备的马牵过来，他飞身上了马了，也跑了这么一大圈，然后他和孙权是并马而立，这地方起名就叫驻马坡了。刘备饱览了甘露寺风光之后，辞别了孙权，回了馆驿。大家都挺乐呀，这次甘露寺相亲相成了，军校们都高兴。别看别人都乐，赵云呐、啊、可有自己的心事。他和孙乾商量，孙先生啊，我看咱不能长期住的馆驿这儿，国泰在甘露寺先看咱们主公的时候，你没看那甘露寺里边有埋伏吗？说明国泰不知道，准是孙权安排的，咱们要在这儿待长喽，有个一差二错怎么办呢？是啊，孙乾点点头，四将军，您想得周到，我也想到了，正要跟您说，那您说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么着吧，甭告诉主公，咱们俩呀，上凤凰寨去趟，见见乔国老，让他给想个办法。嗯，此计甚好。孙乾和赵云到凤凰寨，一见国老就说了，说现在亲事已经定了，我们主公长期住的馆驿那儿，这不太合适，那个地方人挺杂，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在那儿直晃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国老一听也挺害怕呀。那么亲都定了，万一要有不知好歹的人在里边从中作恶，出点意外可怎么办呢？那可不行。好好，四将军，你来得太好了，我把这事儿马上回复国泰。乔国老就上吴国泰那儿去了，跟国泰这么一说，国泰一听就着急了，可真的，哎呀，国老，你来说的太好了，不然呢，我倒把这个事情疏忽了。我的姑爷刘备长期住在馆驿那儿，要是遇了害怎么办呢？不行，搬到我的书院来，就在我这隔壁，就把刘备给搬这儿来了。赵云就跟刘备说了，我找的乔国老是这么这么回事。刘备一听，哎，四弟，你这个事做得好啊，干脆咱们一不做二不休得了。刘备又跟国泰说，说我虽然搬来了，那还有500士卒呢，恐怕咱们时间一长要滋事怎么办呢？就是闹事啊，干脆让他们也搬过来得了。国泰一听，那算得了什么呢，都搬来吧，500人搁得下吗？1500也搁下了。就这么着呀，刘备他们离开了馆驿，就搬到这书院来了，住在丈母娘的眼皮底下，这回安全多了。乔国老啊，又来找国泰来了，说国泰，亲已经定了，郡主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看尽快给他们完婚得了。国泰一听，国老说的在理呀，不过我想给小女上香再准备准备。嗨，国泰，您准备什么？大不过就是些妆奁呗，就是陪送的嫁妆，您这心思我明白，用不着。您家郡主许配给了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将来呀，刘备一定能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刘备当了皇帝，那您的女儿就是正宫皇娘了，有什么可准备的呀？国老几句话说的吴国泰是满面春风啊。哎呀，国老，你真会讲话。好，我告诉孙权给我的女儿完婚。那不就一句话吗？老国泰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 听众朋友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先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 欢迎您，是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老国泰把令传下来了，马上就结亲呢。孙权一看麻烦了，这怎么办呢？他急急忙忙给周瑜写了一封书信，说现在您这计策呀，哼，砸了。是木已成舟，生米做成熟饭，该当如何？请都督您再想个主意。把书信发出去了，这儿就开始搭棚办事啊。东院里搭棚娶媳妇儿，西院里搭棚聘姑娘，这大喜棚搭出去10里地那么长啊，分谁娶谁啊，这谁结亲呢？整个南徐是张灯结彩，举城欢庆，文武百官都来祝贺。刘备刘玄德狮子裴红双插金花，和郡主孙尚香拜罢了天地，入洞房。有没有闹洞房的？ 谁敢上这儿闹来啊？你不看看这新娘子是谁？不但新娘子武艺高强，而且还是东吴主孙权的胞妹，这儿闹洞房，小心脑袋，所以挺肃静。哎，刘备在前面应酬完了之后，有两个小童儿搀扶着，就奔这洞房来了。这时候刘备的心情那是飘飘欲仙呐。当来到洞房门前，刘备举目这么一看，可把他吓坏了。他看见什么了？只见在洞房门前两旁边是兵器林立，刀枪剑戟擦得锃明瓦亮，在月光和灯烛照映之下是绕眼夺神呐。门前还站着好多侍婢，就是那些侍女身边都有佩剑，可把刘备吓坏了。这哪是洞房啊，这是虎穴呀！他立刻想起甘露寺那茬来了。哎呦我的天哪，感情这儿还设着埋伏呢。哎呦，闹了半天呢，我还中了人家东吴诡计了。这回连国泰都把我给蒙了。您这甘露寺相亲也是逢场作戏，感情这洞房有埋伏。嗨嗨，刘备赶忙回头找，找谁呀？找他的保驾官赵云、赵子龙，连影都没有。赵云哪儿去了？这入洞房赵云不能跟着呀。刘备身边只是这俩小童，是人家江东的人，把他吓得差点坐地上，脸都变色了。这时候慌张张从屋里头出来了一个迎亲婆儿。这喜婆子这么一看，哎呦，说贵人您这是怎么了？只见刘备那锦袍的那袍子襟儿啊直抖，这不是风吹的呀。哦，贵人那儿哆嗦呢，吓得，哎呀，您这是怎么了？刘备强打精神，抬手指了指那兵器架子，这是何意啊？说着话又看了看婆子肋下的佩剑。这喜婆子明白了，哎呀，贵人您有所不知，我家郡主不喜针纸，爱刀枪啊。平常啊，他常让我们这些侍女是击剑为乐。比如说郡主闷得慌了怎么办呢？他既不观花也不赏月，让我们都把刀枪拿出来，听啷嘡啷的在这打一气，郡主就高兴了。哦，刘备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点，看来不是埋伏。这时候喜婆子赶快跑到屋中去，就把这事儿跟郡主说了。孙尚香一听啊，倒觉得挺奇怪，怎么回事呢？我早就听说过刘备的大名，说他出世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呀，是个当代了不起的英雄，打了半辈子仗了，那么今天晚上怎么倒怕起刀枪来了呢？真是个怪事。郡主当即吩咐把刀枪撤下，把刀枪架子撤下去了，这些仆妇侍女也把宝剑摘下来了，重新在屋里摆好酒菜，把这位刘玄德才请进来与郡主相见，喝了交杯酒，是两情欢洽呀，夫妻十分恩爱。郡主对刘备是敬重温存呐，刘备对郡主是疼爱备至。刘备拿出好些钱来赞赏侍从啊，不管是丫鬟仆妇啊还是武士军卒都给钱。嚯，这位刘备真大方，说他大方也可以，要说他有点收买人心的意思呢也未为不可。反正刘备啊是挺高兴，他心里头暗暗感激军师诸葛亮，开始自己还不愿意来呢，军师再三劝导，终于还是来了，虽然担了点风险，现在可挺美啊，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娶这么一位年轻美貌的妻子，也称得起是金屋藏娇啊。刘备挺高兴，周瑜可窝囊坏了，他接着孙权那封信了。孙权信上写得很清楚，说我母亲立主啊，非把我妹妹许配给刘玄德不可，现在是弄假成真，原来咱们定的是个美人计，现在可好成了真的了。孙刘两家已经结亲了，现在我正在搭棚办事呢，都督你看怎么办。哎呦，周瑜拿着这封信呢、啊、在屋里是坐卧不安呢、啊、你瞧这个事儿闹的，原来这是多好的个计策呀，三十六计之中数这条计厉害，美人计呀、啊、想用这条计扣住刘备锁还荆州，现在荆州也要不回来了，把郡主还搭上了，这对三军大都督周瑜来说，这脸上多不光彩呀、啊、我这是给我家主公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哎呀，都督是又急又气又窝火呀，急的呢这不能成亲呢、啊、不能成亲，从这封书信上看呢、啊、已经搭棚落座了，马上啊这就要拜天地入洞房了，拦也拦不住了，现跑去也来不及了。可这事儿，哎呀呀，母亲立主，这是吴国太的主意，这事儿不能让国太知道啊。主公啊，你真是办事不严密，让老太太知道这不麻烦了吗？这不是生气呢，雁没打着还让雁把眼给牵了。哎呀，诸葛村夫啊，你真是诡诈过人呐、啊！窝火呢能不窝火吗？这玩意儿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慢慢把这消息传扬出去，说周瑜都督定了个美人计，结果弄假成真，让人刘备白捡个媳妇儿去。你说自己这可怎么办呢？这是，我也对不起主公啊。不行，我得亲自到南徐去趟。他吩咐人备马，外边把马给备好了。周瑜出来看了看，转身又回来了。他一想，我干嘛去啊？我去了之后，那儿正吹吹打打，喝喜酒呢。你说我一见刘备，我怎么说呀？我啊，恭喜皇叔，贺喜皇叔，我这不没事找事儿吗？我这不是给他道什么喜呀、啊？不能去，不能去怎么办？哎，干脆带兵去，我把喜棚变作战场，跟他恶斗一场，非把刘备杀了不可，要不然出不了胸中这口恶气。周瑜一想，我疯了，我人家那吹吹打打欢欢笑笑，我带领人马去了，就算主公孙权不说什么，那老太太我也惹不起啊。国太要出来问我，你要干嘛呀你啊，我女儿结亲你不来贺喜，你领着人马乐武扬威的，你打算要怎么着？这也不行啊，这也，哎呀呀，那干脆就等着吧。等着什么呀？等着刘备把郡主接走，接回荆州，我列队相送。我们江东的交客，顾老爷，您什么时候有时间呢？再到我们江东来游玩些时日。嘿嘿，这话我怎么能说得出口哦？周瑜急得连赏饭都没吃，吃不下去了。想来想去呀、啊，哎。周都督终于想出一条计策，立刻上书吴侯。如此这般，大笔一挥，把信写好了，派人连夜送给孙权。孙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哦，公瑾又给我出了一条妙策。周瑜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他说事已至此了，已经弄假成真了，主公您就不必着急上火了，不如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说刘备乃世之枭雄，他所倚仗的 就是他手底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最厉害是他那谋士诸葛亮给他出谋划策。那么您现在需要想办法把他们给隔离开，怎么个隔离的办法呢？就是把刘备软禁在江东，使其丧其心志，什么霸业呀、扶汉室啊，都别让他想了。您让他在江东这儿吃得好、玩得好、看得好，时间这么一长，他手下那几员大将关张赵云呢，就跟他分了心了，就不会再竭力保他了。诸葛亮呢，也就泄了气了。这样，咱就能把荆州拿过来。意思就是您千方百计，把刘备啊困死在江东，咱们就大功告成了。哎，孙权一看这封信不错呀，马上把谋士们找来了。他把信交给张昭：“子布，你看公瑾这信写的怎么样啊？”张昭一看这信，哎，主公，公瑾这主意出的不错呀，使这个办法能行吗？太行了。什么道理呢？主公您想啊，刘备呀、啊，他出身寒微，别看他是汉室宗亲，他出身很苦，从小卖过草鞋，长大成人之后他漂流四方，没有一个安身之处啊。现在他都50来岁了，您真要盛住宫室，多送美女完好，丧其心志，使其流连往返，是大事可救。不管怎么说吧，您得按照都督这个意思，千万不能放走刘备。如果您要放纵了他，那就等于是龙入大海，虎上高山呐、啊。因为刘备这个人并非池中之物，非久居人下者，请将军您是三思定夺呀。孙权点点头：“子布，你说得很对呀、啊。”就依公瑾之计，第二天一早啊，孙权派人修理东府，东府就是郡马府啊，盛住宫室嘛，然后把那好看的、好玩的、好听的全搬进去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青之草，都分出科目来了。先说这花草吧，由正月里的迎春花开始，到牡丹花、荷花、菊花、腊梅，天上飞的什么孔雀、大鹏、鹦鹉、八哥、辣嘴、画眉、山喜鹊的老家贼，就是那麻雀。动物呢，有狮子、老虎、大象、狗熊、斑马、长脖鹿，直到金丝猴。水里边浮的金鱼、鲤鱼、海豹、河马、乌龟、田鸡，就差三条腿的金蝉了，实在不好逃回。屋里摆着的鼓动玩器、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吹打拉弹的呢，笙管笛箫，吃的喝的呢，那就更甭说了，除去龙肝凤胆，是应有尽有啊。哎呦，不，这东府给布置的呀，是无一不全呐。刘备在这儿算享了福了，赵云他们怎么办呢？赵云他们照旧在那书院里边那儿住着，合着把赵云和这刘备啊给隔离开了。赵云要想见见刘备都很困难，没人给往里回禀啊。刚一到这儿，就让守门军校给拦住了，说话还非常客气：“将军，您不是要见贵客吗？要见贵客倒是可以，不过现在呀、啊，他没有时间，请您呢下午再来得了。”赵云下午又来了：“现在呀、啊，他正在赏花呢，您是不是明天再来得了？是今儿推明儿，明儿推后，连来几趟见不着，赵云也就不愿意来了。”孙乾先生哪儿去了？回荆州了。回荆州干什么去了？去报喜去了。感情就在结婚的第二天，孙乾就走了，现在就是赵云自己在这儿。吃饱了喝足了，总这么待着不行啊，干脆练武得了。没事啊， 赵云就领着这500军校到郊外去练武。赵云想啊，反正有一天主公啊得召见我。哼，等了一个半月，刘备也没召见他。刘备啊，真按人家周瑜信上所说的那样，他在这儿心智已丧，什么都不想了，光在这儿享清福了。甭出这东府，一天到晚就这么变着法的玩，也玩不腻，多美呀。现在刘备心智已丧啊，什么霸业江山扶汉室啊，全都扔到脑后去了，真的在这会儿偷安堕志了。可是日月如流啊，眼看呢就快过年了。赵云将军可着了急了，哎，主公这是要怎么着呀？不想回荆州了？您就这么心安理得的在人家江东这儿住下去了，那哪行啊？您这么一来，我怎么回去交令啊？我就陪您在这儿待着，岂有此理呀？赵云这么一着急，哎，他忽然想起来，我在荆州动身的时候，我家军师不是给了我三个锦囊吗？让我一到南徐先把第一个锦囊拆开看看，这第一个锦囊中的妙计是让我陪着主公到凤凰寨拜访乔玄。这计策已经实施了，现在目的已经达到了。军师说的明白，当快到年关的时候拆开第二个看看，那第三个就不要轻易动了，不到事情万分危急的时刻不要打开那第三个锦囊。现在到了年根底下了，我该把这第二个锦囊打开看看了。想到这会儿，他把从人打发出去，赵云就把那第二个锦囊打开了。他一看，连声称赞，我家军师诸葛亮真是神算呐、啊！别看军师没在南徐这儿，可是南徐这儿的事儿啊，都像在他眼前摆着一样。这计策多妙多高啊！啊，我呀按计而行。赵云把这锦囊收起来，吩咐一声更衣，换好衣服他就奔东府来了。来到东府的宫门这儿，又过来两个军校，啊，赵将军您来了。赵云一看又那俩，还想跟我穷对付，我看你们跟我说什么。这俩人是走的跟前先十里呀。赵将军您来了。嗯，您有事儿吗？我要见我家主公。哦，哎呀，将军您来的真不巧啊，郡马爷他老人家现在正在下棋呢，您是不是等到晚上来？赵云一听晚上来，那我还不如明儿个来呢。对，明儿来更好，您先忙着，过几天您再来得了。你们躲开我吧你们。赵云气得用手这么一扒了，他没脚使多大力气啊，这俩军校啊出去有一丈多远，噔噔噔噔噔噔噔，哎呵，我说赵将军，哎，您慢着点啊。赵云连看他们都没看，唰啦把战袍一提进去了，闯进第一道门呢，二道门都没敢拦呐。赵云大步流星直奔暖阁呀，挑帘笼进来，这么一看，刘备啊正在那会儿拥炉饮酒呢，脚底下踩着脚炉，手里边捧着怀炉，哎，桌子上放着热气腾腾的酒菜，旁边站着四个侍女在这儿伺候着，对面跪着一位歌女在那儿弹琴呢。嘿，刘备这酒喝着听着音乐是挺美呀、啊、咵嚓一下赵云进来了。嗯，刘备一看，哎呦，四弟多日未见呢，来来来快坐。赵云心说，难得您说这句话呀，多日未见，我倒想见呢，见得着吗？今儿个我要不闯进来还不行。主公不得了了啊，

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您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赵云这一来呀、啊，还真把刘备给吓了一跳。哎呀，四弟，此话当真？哎呀呀，主公，这是开玩笑的事吗？您快跟我走吧。慢来慢来。刘备一想，这哪能就这么走了啊？你看，我怎么也得跟夫人说一声啊。赵云一听，什么？跟夫人说一声？主公啊，您不想想，您要跟夫人一说，他能让您走吗？这要是耽搁了时间，回去军师见怪下来，那倒是小事啊。我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得过来的荆襄九郡，就要被曹操所占了。主公没工夫说了。哎，不行不行，四弟没工夫说也得说一声。好，我在这儿等着，您去说夫人在哪儿。你四弟你等等，这么着行不行？你先到那屋坐会儿啊，我进去慢慢商量商量。刘备一想，我这得好好想想啊，我怎么跟孙夫人说呀？您别站在这儿啊，那意思你得回避回避。赵云一想，那好，我就在门外边站着。他转身出去了，站在廊檐下，赵云差点乐了，心说别笑，一笑可就假了。我在这儿听一听，听主公和夫人说些什么。刘备一看赵云出去了，他这才一摆手，把那几个侍女和那个弹琴的歌女都打发走了，他就奔里屋来。来到里屋，这么一看，孙夫人呢、啊，脸冲里那儿坐着呢。刘备心说不错呀、啊，看来我与子龙说的话呀，夫人没听见。他想在这儿，敲门灯的他也坐那儿，坐在那儿啊。这刘备是有两下子，他有一个特技呀、啊，什么功夫啊？就是哭，他想哭就哭。不是都说大丈夫泪不轻弹吗？刘备那个眼泪特别方便，他也不是想了一档子什么事儿，鼻子这么一发酸，吧嗒吧嗒，那眼泪成双成对的就掉下来了。孙夫人回头一看，哎呀，丈夫，你这是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伤心落泪了？哎，刘备轻轻叹口气，夫人有所不知啊，刘备自幼孤苦一人，远离家乡，远离双亲呐、啊，飘荡四海，到处为家，生不能在双亲跟前承欢尽孝，死不能祭祀宗族啊，心中非常闷郁，每逢佳节倍思亲呐、啊，说我想念双亲，双亲不在了，活着的时候我没能尽孝，死了我连坟墓都扫不了，为这个心里难过。孙夫人听完这几句话呀，乐了。哎呦，这位孙夫人没感情啊，刘备那儿哭了，他怎么乐了？刘备这谎话说的一点都不着边啊，感情方才赵云跟刘备说的那话呀，夫人全听见了。夫人再看他这一哭，把孙夫人给气乐了，说丈夫这你就不对了，刚才赵云将军跟你说的话我听见了，满不是这么回事啊，你怎么瞪着眼睛蛮哄于我呀？哎呦，刘备这眼泪回去了，心说坏了，感情我和四弟子龙说话夫人全听见了，这怎么办呢？这他这么一着急，眼泪要下来了。要说刚才的眼泪是假的，这回是真的，不单哭了，这位刘备腿一软，扑通给夫人跪下了。 在甘露寺给国泰下跪，跪丈母娘，广听大众，并不寒碜。现在在这儿跪呢，在这儿跪没什么，屋里一人没有。据说这种跪拜呀、啊，不单单是刘备，还有些人物呢，反正谁也没看见。刘备就觉得也没人看见他，可他忘了那房檐底下那还站着个赵云呢。刘备是边哭边说呀，说夫人既然知道了，我也不能再隐瞒了，确实曹操领人马发我的荆州，我必须得回去，可是呢我还舍不得夫人您，我想带您一块走吧，恐怕夫人又不能跟我走，被进退两难，为此伤心呐、啊。刘备这话还没说完呢，赵云打外边进来了。怎么回事啊？赵云要特意参观参观这场面？不是，他进来催来了。主公，咱们还是快。哎呦，赵云一看刘备那儿跪着呢，刘备回头看了看赵云，心说四弟怎么咱这会儿进来呀、啊、这个孙夫人赶忙把刘备给扶起来了，现在事情已经说明了，赵云也不必回避了，那么您说怎么办得了，我想听听主公您的想法和夫人还有什么打算。孙夫人一听没什么打算，如果丈夫你回荆州，我就跟你一块回去啊。刘备一听那可太好了，不过有一样啊，那孙将军能让您走吗？是啊，刘备这句话提醒了夫人，孙夫人明明知道啊，说为什么我哥哥把东府修得这么好，让我们夫妻搬进来呢？他这是软禁我家丈夫，不打算让刘备回荆州了。虽然孙权没跟妹妹说过这话，可孙夫人呢、啊、也全明白了，东府这儿可是挺太平，看着像没事儿一样，但是周围耳目众多呀，要想从这儿走出去谈何容易呀、啊、夫人孙尚香沉思片刻，有了，她记起在春秋时期呀、啊、齐姜潜夫的这个故事来了。在春秋的时候，晋国的公子重耳啊，在齐国那儿是贪恋安逸，不想回国立业。那么齐姜呢，就和重耳手下的几个大臣商量了一条妙计，用酒把重耳给灌醉了，硬把他给绑在车上了，拉出齐国呀，回晋国去创业，后来才成了一位晋文公，那就是五霸之首啊。那么齐姜夫人能那么做，我怎么就不能跟随丈夫回到荆州开创霸业？为这个，孙夫人这才下定决心离开江东啊。夫人也想到了，想这么轻易一走恐怕不太容易，即便母亲能答应，哥哥孙权呢、啊、也不会放过。那么怎么办呢？咱们要走的话得必须如此。这不眼看要过年了吗？到过年的时候啊，咱们就去给哥哥和母亲拜年。当然见着孙权不能说什么，当见着国泰的时候可以跟国泰说咱们到江边去祭祖，母亲一定会同意，以祭祖为名咱们就悄悄的离开南徐回荆州就算了。这个办法真不错啊。刘备当即同意了，他立刻告诉赵云，到了岁旦这一天，岁旦就是大年初一，到这天一早啊，你把人马带出南徐城，望着荆州的方向在大路边等候，我和夫人收拾收拾，只要我们一出城，咱们是合兵一处，立刻开拔呀，回家别在这儿待着了。赵云一听太好了，主公啊，我一定到时把人马带出去。他辞别了刘备和夫人，赵云回去安排去，夫人这儿也没闲着，

他留这头发呢是平头啊，是高平头，懂吧？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他更显这脑袋挺长的。这大个就上去了。其实人家电工呢，把这个音响啊、扩音器啊、麦克风早就整理好了，他不是，他对着过去敲，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敲得正震的，喂喂喂，咚咚咚咚咚咚，喂喂，咚咚咚，喂喂，咚咚咚，看着就讨厌，咚咚咚，这个。得到好了吧？万德在哪？这个张子墨，张子墨了，演节目，演节目啊！他不说演节目，他说演节目，他把这“目”字说的挺重。张子墨，演节目，这个说这是汪明宝小来人啊，都来了，常宝强，常宝强啊，马腾也来了啊，一会儿这是演节目，寡妇啊。在石料大屋，在那个研究部以前呢，在开会，开会不到，大伙好好整顿就好了啊！啊，别来个换啊，万代先进来，别提我啊！万代换换，你们怎么？喂，进来！开会不行，一会儿眼睛我拐回石料门，一会儿一个人进来，哪顺去了？干什么？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咱就是嘛，咱就是嘛了。演节目，别来回晃晃。那些怎么让你们？你找地儿，你坐哪儿啊？开会不好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就是刘厂长啊，你讲句话。大模大样的，他下层就上了个厂长，就是副厂长。同志们，这个咱们今年这个86年的生产规模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呢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都办完了啊，下去了。这个大长脑袋高平头又过来了，刚才都听见了吧？下面咱一会儿呢，眼睛目现在咱请您给我书记讲句话啊，别乱说，你们先听话。门卫贼呢，别把门卫站着，你哪去？主家主家，赶出去！咱是请这郭书记要讲句话，又下去了。这郭书记问：“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个举办这个第二阶段这个征党啊，征党。这个第二阶段征党呢，我们争取啊，党里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对这个咱们厂党委呢特别守望啊，特别守望。这个还有什么鼓励？不要什么鼓励，言者不敬，闻者不敬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合理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把这个整党整风要高市化，我们必须要学习高市化，必须要整党。搞要整党，我们必须要整顿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啊，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党委啊，这个我就发完了，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又过来，听见了啊？郭书记他们下午上演节目，下午咱就演节目啊。有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就咱是这个节约用水啊，节约用电啊，咱吃咸水啊，咱想着这水咸水来容易，对不对？特别咱的节约用电啊，

北京时间16点整。 五千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以下是广告时间。 鲜花的香味，酒香的陶醉，用拼搏的汗水点缀，快乐的掌声，成功的笑容，用顽强的努力作伴。11年，向着新的梦想起航，向着辉煌挺进。愿我们用爱心去迎接美好的未来。 恭祝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北京祥康！ 恭祝 北京祥康11周年！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以上是广告时间。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结合着季节疾病和大家说了，进入了什么呢，疾病的高发期啊，加重期和复发期。那么谁最关注这方面啊？一般都是多数是老年朋友，特别是体弱多病的朋友。在这方面我们在上档节目和大家说了，有病怎么走出这个疾病的误区，宏观上你必须有个清醒的一个了解认识。我们谈到了首先要病情稳定，很多人求啊，恨不得神仙一把抓，那不容易做到，是吧？乱麻一团呢，捋也捋不开啊，斩还斩不断。用这个医学话来讲呢，寒热交错，虚实并见，阴阳不调，这就需要什么呢？啊，先稳定住，千万不要增加心病。所以说呢，啊，一到啊秋季，一到春季，要格外小心。一个是呢，防止季节性疾病，这是第一位的。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原因有病。完了，一感冒勾起老病来了。那感冒吧，那算什么呀？这算什么病啊？谁一辈子没得过感冒啊？是吧？谁没一年得过一次，偶尔得过一次两次，这都不为。但是这感冒看搁在谁身上，搁在年老体弱、免疫力低下、呼吸系统有毛病、心脑血管疾病，他也有毛病。那这个一次感冒发烧。咳嗽坏了，所以我们把这个清晰了，别让新的病再搅局了。那新老病加在一起，你就更乱套了。所以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一个要防季节性疾病，另外呢，让这些老的疾病先稳定住。这一步一步来啊，你就跟敌人作战嘛，你就得战略的步骤稳定了算完吗？没有。我们上档节目正讲到这儿，血压高，哎，有心血管病啊，有脑血管病、关节病啊等等的，高血脂，啊，有斑块，这些病，那我们都要需要认真的分析，啊，认真的分析，怎么来解决它？要知道它形成的原因，我们还是要定性定位啊，你的垃圾在哪儿了？你这都属于垃圾。堵塞吗？障碍物吗？堵塞什么了？让我们大小便不通，让我们肠胃不通，让我们经络不通，心血管不通，脑血管不通等等。我们要分清这垃圾的性质和垃圾所在的位置。这些我们为什么强调这个体内垃圾？我们讲到三节嘛，三节第一节大家都会结了，体表的环境卫生啊，体表的卫生和环境的卫生，这方面大家没问题。但是关键是体内的卫生，大家一个是不会做，怎么体内还会做卫生呢？很多人觉得听了还挺新鲜的，实际上它就是形成我们很多疾病的原料啊，也就是病根儿。你把这个性质定位定性， 哦，大家都知道吃出来的病，哎，对对对，就是说我们讲到这方面，说到三节，啊，你要做到呢，体表节，体内，啊，要净化体内的这个环境。凡是老病的人，都有很多的垃圾，啊，我们听词儿挺新鲜，就是你从来都没做过体内的垃圾这项工作。现在我们提出这一点，这一点就是十分的关键。我们慢慢要听，要理解，还要学会，不是说疾病稳定住了，啊，我们就告一段落了，不是。我们要想办法，不断的，我们去做清理体内垃圾的工作。你的心脏病是什么呀？它就是垃圾呀，吃的油太多了，你最后沉积在体内了，啊，三高吗？高血脂吗？所以慢慢得分析。静下分析，哦，我这是吃的毛病，吃出来的。那你就从吃上了，要把好这一关呢，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提出了拔住嘴，迈开腿，什么意思啊？病从口入啊，我们没有按照啊我们身体的需求来摄取必要的食物和营养。我们大家在吃的方面，全凭是口味。爱吃不爱吃，我想吃不想吃，我爱吃这个，都是凭这个啊！我爱吃的啊，顺口了我就多吃。现在我们要上层次，不是按着你的口味啊来去吃，而是按着呢我们的身体的需求啊，身体的需求来办。说白了，要按着实际情况啊，就你吃的一定要符合机体的需求，哎，这样去吃去，那就行了。哎，需要什么碳水化合物啊，一天要吃多少，那300克呀啊到500克呀，那根据你自己的活动量了，根据你自己的胃口消化能力了，吸收能力了，哎，它有个数，那说白了那就是六两嘛，六两到一斤呢，啊，一顿饭就是2两啊，那你退了休了，离了休了，又没有运动量，你吃那么多干啥呀，就按着我们的需求啊，碳水化合物，你还得需要蛋白呀，需要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啊，需要蔬菜啊，水果啊，啊，粗纤维啊等等这些。生活条件好了，我们有这条件，但是我们能不能按照这个物质条件，我们充分的去利用，把它利用好，策划好，安排好，啊，配比好，啊，来满足我们身体的营养的需求。所以这样呢，就是我们就能够。怎么叫拔住嘴呀？这不就拔住了吗？你吃了那么多，然后呢，你又缺乏运动，它消耗不了那么多啊，它又没有从大便排出去，那就存了。存哪哈啊？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它存哪哈啊？首先，你看见肚子鼓起来了，将军肚出来了，皮下脂肪啊又多了，哇，这是危险，很多人提出来了。啊，提出什么来了？腰带长一点，寿命短一点。你看看，长与短和人的寿命结合起来讲，谁真正的能够把它意识到？啊，这个腰带一长，这寿命就短，是不是？他没有理解到这个严重性，没有认识到。哎呦，好吃，哎呦，耐吃，啊，所以无休止、无节制的，啊，最后造成了疾病，啊，是不是这样的？啊，人们运动量没有，除了大便不畅通，运动量没有，因为运动量大呢，它消耗了，它也得不到更多消耗。现在交通工具非常的方便，一抬胳膊就走了，所以形成一种问题，不是一方面的原因，啊，大家要特别注意这方面，找原因是方方面面，是吧？凑成的，所以我们静下心来。最起码是两个方面，矛和盾嘛，正面和反面嘛。你最起码分析两个，很多病是两个以上的原因造成。对老年朋友那就更多了。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了，为什么要迈开腿？迈开腿就是消耗，通过运动啊消耗脂肪。然后我们油吃的太多了，油脂的东西。你看过去都是有定量的，你现在油你随便。啊，因此人们在喝炒菜就油多。看现在饭馆也好了，过去讲究浮油， 哎，菜都炒熟了，咵又一勺油，呵，油汪汪的，好香。你看现在也发生变化了，你不能靠这个东西来香啊，要靠你的手艺啊，要让人吃得好，而且还要吃得健康。所以这个意识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高，不断的改进，那就要求我们这意识要不断的增强，迈开腿要消耗，运动嘛，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天气凉了，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不要三瘫呢？啊，这个问题我在全国讲了，每到这个季节我就讲，也讲了十好几年了，啊，有些人注意了，因为咱一夏天呢，哎呦，这个热的呀，有点呼不出来，啊，上了蒸锅，是不是？啊，桑拿，北方人非常不适应，哎呀，好容易凉快凉快，小心呐！正在这时候大意的时候，大意失荆州，因为你体内有热呀。是吧，你突然一沾凉，一冷一热，是不是容易得病？哎，对了，所以不要三餐啊，我一夏天没好好吃，这回好了，是吧，天凉快也得吃了，开荤呢，啊，消耗太大了，补充补充身体，啊，这也是啊符合实际情况。但是你要注意，你们有没有内热啊，你有内热你再加上吃了，你看吃了以后呢，啊，你再贪睡，这就成了。怎么这疾病怎么造成的？很多就因为在这个季节三贪，贪凉、贪吃、贪睡。我们应该反过来，什么叫反过来？不要贪凉。你看这个怎么去理解？春捂秋冻，这是中华民族养生保健的一个经验之谈。但是你怎么去理解和运用？你不能有火啊！你内里有火，你再去贪凉，那就坏了。你得把火去掉，这样理解是吧？它就完整。你不要贪吃啊，要把这个内热要去掉啊。是你夏天没好好睡啊，你不但呢不能多睡，还得什么运动。哎，使我们的身体呢逐渐的，什么叫逐渐的？要通过你自调，是吧？这个季节的气候非常的不稳，我们叫巨齿型。你看看现在的气候，说热突然增加十好几啊，十度八度；一说凉，咵一下子又十度八度，是不是玩冲浪？成巨齿型的啊，不是平稳的、逐渐的。你这样呢，它不就是好过了吗？然后我们上段节目都说了，稳定，一个是情绪要稳定，啊，一个是呢气候要稳定。那气候怎么稳定啊？我们控制不了，是吧？世界的气候我们能控制吗？我们没法控制，是吧？但是我们的心境可以控制，是吧？往往你看有些人对这个季节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哎，咱们一看那个《红楼梦》就知道，到这季节去葬花。这花也落了，叶子也掉了，他怎么看这个秋季？一种悲哀的，从这个角度，是不是？灵敏，这些花凋谢了，哎呀，很可惜呀，令人很悲伤啊，他看到这一面，没看到秋季啊，秋季是什么？硕果累累啊，丰收的季节呀，所以这视角的问题，有的人一到这季节。心情不好，所以这个呢我们就可以调。哎，你可以少看这个花叶啊掉了，哎，你看看它的果实啊，天高气爽啊，哎，从阳光这方面看，哎，这个我们可以调。但是气候不可以的，咱们管不了，但是呢我们可以去调。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 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饮食去调啊，运动可以去调啊，作息时间我们都可以调啊，这我们就清楚了，使我们的机体在一个平稳的环境，外在的一个环境条件平稳的度过，这不就保持你疾病的稳定了吗？所以这些我们说来给大家说细致一点，就是针对老年朋友，究竟你身上啊那么多的病，去怎么去啊一步一步的走出啊这疾病的困境当中，这我们就说清楚了。稳定住了以后我们干什么呢？我们别添新病，然后呢分析我们这老病，给他定性定位，哦，他这些病就是垃圾，什么性质的垃圾？这些垃圾哦，有的是吃出来的饮食，那我们就要拔住嘴啊，迈开腿。我们又更深一步了，你光迈开腿，你能够把体内这么多年的垃圾通过迈腿消耗掉？不会的，啊，不会的。迈开腿的力度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说你当时啊，我这两天吃了啊，我要当天吃了，我要通过啊活动，然后把刚吃的这些东西不要窝着，不要在我们体内沉积啊，是这样的。那么对你沉积的一些病，你这个你就难解了啊。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关键的问题，有老病啊，有老病就是病根啊，病根是什么？病根就是垃圾。啊，这些垃圾阻塞了什么？阻塞了我们的大小便，阻塞了我们的肠胃，啊，阻塞了我们经络，阻塞了我们血管，是不是这样？对了，就是这样。那我们想办法要把它清理住，啊，在清理的当中，这里边还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去掉外邪，啊，去掉外邪。是吧？我们病一般分呢，内因外因呢，外因，啊，外因我们指主要是指什么？风寒暑湿燥火呀，这样形成的体内的垃圾，我们先把它清除掉去，然后我们再清理深层次的，啊，就比较粘滞的东西，啊，粘滞的什么？有湿了，有的人呢痰特别多，粘滞啊，啊，有的人，进入了我们脏器了。进到肝脏了，啊，脂肪肝进入我们心脏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啊，附着在我们血管了，斑块了，进入我们大啊脑部了，脑血管了，堵塞了，脑梗了，这是深层次的。所以你在去邪，我们认识到去邪这个，啊，病情稳定以后，我们一定要去邪，邪不去，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步一步的把我们这些结合着老年朋友的在这个季节的疾病加重和复发，围绕着这个给老年朋友指着一条道，特别重点提出了这个垃圾。这垃圾就使人什么？使人老化呀，是吧？使人容易老化。说有些人老是真正的老吗？啊，这个问题我也讲过，这个是吧？很多人的老不是真正的老啊，这点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啊。腰弯了，背驼了，眼花了，耳背了，是吧？头发也掉了差不多了，记忆力也不好了，腿脚也不灵力了，吃饭也不香了，消化也不好了，大小便也不畅通了，睡眠质量哎呀费劲了，是不是这些情况？有人问，嗨，完了，人就这一辈子，到老吗？到老你就得受点罪啊，是这样吗？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啊就没有清醒的认识到，这有些这里包含绝大部分不是真正的老。那如果是真正的老，我们是没法解决的，它是现象啊，人生老病死啊，这是自然规律，谁能抗衡了谁也抗衡不了。但是为什么说我们说它不是真正的老，就是因为它这些病邪啊，指的是什么？垃圾，它阻塞了，它侵蕴了， 我们的器官组织。垃圾存在体内啊，你想一想啊，首先呢，它得影响它自己的营养的吸收啊，是不是影响它的工作，增加了难度啊？你垃圾在这里边耐手耐脚啊，所以说这个牢我们要认真的分析。你看，通过咱们这个是吧，养生保健，很多人青春再现。哎呀，您多大年纪了？你猜猜，有六十多吗？啊，八十了。哎呀，我可不像不像。啊，有人说，哎呀，我现在好像又回到这年轻这个心气儿了。没错，所以说，如果他是真正老，不可能我们去泡泡脚啊，推推肚子啊，做做按摩，干梳头啊，按摩眼睛的阳白穴呀、睛明穴呀、攒竹穴呀，是吧？等等，哇，年轻了，会吗？不会的。所以说，我们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不容易，它是经过临床多少年啊，我们去分析，我们去总结，我们去收集，我们去整理，最后才得的这个。很多我们老年身上的出现的老，不是真正的老，最后究其它的根源，就是这个垃圾，它阻碍了我们身体啊。身体是一个部一部机器嘛，我们身上有许多零件啊，五脏六腑就是人体的重要的部件啊，主要部件啊。所以这个垃圾啊，在病情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的病根要发起总攻。看这一步一步的给大家，不知道啊，一展开了啊，是不是大家线条还那么清晰？求稳定，哎，别得心病，是吧？稳定之后，我们向病根啊发起总攻，啊，这一步一步的就走出了疾病这个误区了，开始进入的良性循环。你垃圾清除一点，你这体内的环境就干净一点，妨碍啊我们气血流通、经络通畅的阻力就减少了。我们血管的斑块也好，通过你的去清理体内垃圾，啊，过去我们不知道，哎呀，血管、五脏这些垃圾怎么清理啊？你看，过去我们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随着历史的不断的发展，科学不断的进步，啊，人类嘛，啊，在认识这个问题上不断的有突破，这样呢，我们把清理了，都清理了，然后呢，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器官组织功能、脏腑的功能得以呢，哎，恢复了，就是这样情况。所以说，大家清理体内垃圾啊、哦，我明白了，哦，我病情稳定，我要清理体内垃圾。哦，我向病根发起总攻，对病根每一个人不尽相同，是吧？有的关节不好，风湿特别重，那你就从风寒湿着手，这清楚不清楚？要去掉它。那怎么去啊？风寒湿和我们的阳气有关，那你就夏天必须得养好阳，打通督脉，那侧重点就不一样了。所以为什么要结合自己的体质，结合自己疾病，结合自己症状？我们讲到向病根发起总攻，净化我们体内环境，这一点上内容还很多啊。我们今天啊就带了那么一句，是不是？关节不好，你特别注意风湿，啊，风寒湿。好，今天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啊，有关呢，我们结合着老年，是不是、啊、这些病，哎，我们一一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使大家呢，是吧，把这个重点，这个步骤，哎，都了解的清楚，啊，清楚以后，你这场战役就好打了，做到心中有数啊，步步为营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朋友们再会。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